这是 Candy 湖南桃源人为 LibriVox.org 所做的录音，2008年3月，中国广州，唐诗三百首卷三第97首，辞别故三峡，弯弯客路秦山外，行舟绿水前，潮平两岸阔，风筝一帆悬，海日生残夜，江春逾鸠年，相许何处大，归雁洛阳边。完毕。所有 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